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丽留言说，大学的时候暑假去厂里勤工俭学，没有从家里要钱哈，厂里也没发工资，一个礼拜花了42块钱，我还抽烟呢。 的批评，他们不了解很多事情，重要的是自己能够确定，抱有纯净的勇气，坦然的心，记得那些温暖的心情，未来像一部公路电影，如果风沙扬起滴落泪滴，抓紧憧憬和回忆，继续旅行。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蓝天，有从叶片里滋长的玫瑰，就算有误解有争辩，回头还是望牵手分享一切。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，有你在像是天使的画面，总会被一切被爱恋，你抚摸我流泪也能变成经典。 尽所有目光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 遥遥桃花两前世，你怎舍下这影，海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两两一宿为你思念成河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。 千千岁月覆满爱人袖，翩翩芳菲 什么？幸福就是该结束的时候不再强求，在你应该珍惜的时候学会别无所求。幸福就是去包容，却从不会遗忘自我，懂得爱自己才更加辽阔。 手机每天送，六月七日至七月六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，即有抽奖机会。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舒适，充满幸福能量。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。音乐世界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欢迎继续收听《雷人秀》。 最新的消息是说，这个最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国际谈判之一，英国退出欧盟的谈判已经正式启动了。那一开始呢，本来这个英国的首相啊，女首相是要说，我们先谈一谈移民问题吧。后来没谈成，是吧？那我们再谈一谈经济问题吧。还怎么这个财产怎么分呢、啊？是吧？还是没一开始没有谈这个。那在这场谈判之中，最开始谈的英国和欧盟同意谈什么呢？退出程序。哎呀，两方都觉得，称赞哈、啊，我们这个谈判的初期是非常 productive， 很有建设性的，很有成果的。你知道这种策略是什么吗？就相当于离婚谈判啊，老公老婆说，我们一开始千万不能吵。我们不能红脸让别人看笑话，所以我们先不聊分财产和孩子归谁，咱们先谈谈离婚程序工本费6块钱谁先出，好不好？ 看不见的尽头是爱你的象征， 不能回首，不堪回首，眼泪已朦胧。酒已喝得那么多，却醉不了寂寞。跌跌撞撞想开口，想从头来过。爱在失去的时候才体会出温柔，越想逃避越想挥霍，心越被掏空。梦醒来的你和我在天涯的两头，为何当初所有执着不能到最后。一句 So I'm not gonna be I'd ever go easy day I'm key again 가슴 깊이 남을 거. 最爱的人那么深，我知道我的今生不会再爱别人。最爱的人，我爱你那么痛，时间对我来说只剩悔恨和虚空。当初所有执着不能到最后，一句 So I'm not gonna be I'd ever go easy day 아픈 기억에 가슴 깊이 남을 거. 最爱的人那么深，我知道我的今生不会再爱别人。最爱的人，我爱你那么痛，时间对我来说只剩悔恨和虚空。时间对我来说只剩悔恨和虚空，时间对我来说只剩悔恨和虚空。 这猫月童的女性啊，女士们平时化妆吗？特别是我想问的是，你在学生时代会化妆吗？如果你学生时代不化妆的话，吃大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啊，女性如果平常画一点眼线啊，涂点口红啊，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。可是现在呢，有这个心理学家研究出来说，化妆不仅仅可以增加女性的自信，还可以在考试之前让成绩变得更好。这些科学家呢是研究了200名女性本科生参加考试的一个研究哈，就发现呢，通过化妆不仅可以提升她的自尊心，而且对记忆力、心智能力都会有影响。这些啊，就是这些考前化了妆的女士，比不化妆的女士啊，这个成绩最后出来要比她们高出10%到20%。 当然了，这个来自于哈佛大学的这个心理学家呢，研究人员也是分析了，说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化妆会让考试成绩变得更好呢？因为呢，通常女性可以利用化妆来增强自信心，这样自信心一上来了之后啊，这个紧张的情绪就缓解下来了，那积极的情绪呢，就比较有利于我们调取记忆当中的一些信息，于是考试成绩就棒棒的啦。但你知道我高中时代那可化妆哎，但我就奇怪了，你说我高中化妆化那么厉害，怎么高考就没有考好呢？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的高考如果摆在现在，今天分数线也出来了，我绝对上不了本科。不过我今天还在家里抱怨哈，我说我高中也化妆，怎么就高考考不好？我妈说，你那花在化妆上的时间，要是高考考化妆，你一定能考好。人丑还不能臭脸，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？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？还是那酒就不能忘怀的决恋？哦，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川，一座座山川相连。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，也喜欢女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，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，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。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每在人听，每在生活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雪来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哈。有人说这个人的一生啊，有四种境界，会慢慢的成长哈。比如说你看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成长到什么阶段了，因为这个成长呢主要一方面就是人的认知状态哈。所以在接下来成长的四种境界，第一种境界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就很笨呗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不知道还装知道，这是第一种境界。第二种境界是知道自己不知道，哎，开始慢慢的懂了，哦，原来还有比自己更厉害的、更高的啊，知道自己小了，知道自己不知道了。第三种境界是知道自己知道，就慢慢的知道自己不知道，开始慢慢的了解、深入学习，开始慢慢知道一点了，哎，知道自己知道点了。最后一个境界是不知道自己知道，就是你所有的哇都融会贯通之后，都知道了之后，全忘掉，不要去想，不知道自己知道。你现在属于哪一种境界？各位，你是属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知道自己不知道，知道自己知道，还是不知道自己知道的状态？我跟你说，各位，我属于第五种状态，就是，哎，你别告诉我，我不想知道。 月亮在你的眼睛，太阳在我心，现在我唱这首歌，不只为你，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，做不做得到，你明白我心在燃烧，因为你，因为你。是否不会再放弃？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？我分不清，不要在意，只想微笑为你写一首歌，写一首歌，都是你。在我

收听雷人秀。 医生何求说我对自己挺好的，每天都尽量不要亏待自己，吃最喜欢的，喝最喜欢的茶。我跟你说，我一到中午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吃自己最喜欢吃的寿司，但是每次都会改吃大一点的寿司。我就是在这儿。 都说要忘了他，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，谁不知道你可舍不下，还是苦苦的恋着他。你想说我会撒谎，难道甜蜜叫我一伪装？让我陷入的恩爱之中，又怎么会成泪的心伤？你应该大声说拜拜，就算我眼泪流下来，这一段心碎受伤最难的爱就此忘了吧。大声说拜拜，能勇敢爱就勇敢，撒到未来，是我的心中有一天会再活过来。大声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心中有张无忧，爱就是来插花的情话。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的世界还是精彩，你又何必单恋一枝花。要忘了他，曲曲折折后各种天涯，谁不知道你可舍不下，还是苦苦的恋着他。你想说我会撒谎，难道甜蜜叫我你伪装？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，又怎么会成为了心伤？你应该大声说拜拜，就算有眼泪流下来，这一段心碎收场，最惨的爱就此忘了吧。大声说拜拜，能勇敢爱就勇敢，撒下未来，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。大声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厮守，天长地久，爱就是爱傻傻的情话。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，这世界还是精彩，你又何必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花。天长地久，爱就是来傻傻的情话。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的世界还是精彩，你又何必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。 我原来呢，因为吃过苦，所以觉得享受啊没有太大的作用，每天都是糟践自己，让自己活着就行了。每天就没结婚的时候哈、啊，每天一碗蛋炒饭就结束，所以我肯定对自己是不好的。赵继伟， 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想享受也享受不了了。 那一夜你喝了酒，带着醉人来。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，你反复看出我的犹豫，轻轻哭了起来，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你的悲哀。下那些我突然了解，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是是爱，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，什么时候我要应该走开。Thank you.

迷惑留言说，我特别对不起我的肠胃，我明知道肚子不舒服，可是还是忍不住啊，要来根冰棒，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月，我现在整个人都快虚脱了。这也要提醒电波那头哈，这个西瓜冰棒啊，这是夏天，还有空调是夏天最喜欢的东西，但是真的不可以过度哈，会对身体非常的不好。 好的话好想跟你说，每次都与你擦肩而过，我在嘴边却无法对你说，像流星划过星空，留下寂寞。后来你对我说，说我比他更适合， 最后就在这里定格， 但是回不到最初想要的结果。傲慢打败原来的我，想要对你说，对你我绝对的温柔，只对你温柔。如果你要走，把回忆都带走，带走，我情愿一个人落寞。绝对的温柔，唯一都越走，留下另一个温柔在感受，绝了般的我。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，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，放弃了整座森林，只为了一颗爱耶稣。如何让你明白，让你懂，说到长相厮守已经头痛，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，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阑珊？

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穿过一梦想寻失春暖心风凉凉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来听了。 铁砂掌连环嘴，隔空狮子吼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一个字、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。 留言说吃的对自己特别好，只要见到吃的我就走不动道。四四，你是仅仅见到吃的就走不得道吗？你应该是快胖到走不动道了吧。